产业持平看待。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了238点，跌幅 2.44%， 来到9520点，成交金额1311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下跌783点，跌幅 3.55%， 来到21307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49点，跌幅 2.38%， 2047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34点，跌幅 1.31%， 现在256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20点，跌幅 1.6%， 目前742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10点，跌幅 2.02%， 来到2473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1点，跌幅 1.37%， 2990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974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2.7分，成交金额4亿5000万美元。日元111.98兑换一美元。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啊啾！啊啾！又过敏了。哎，怎么眼睛这么红？ 空气变脏，孩子总是最先知道。Sharp 空气清净机，日本销售第一。自动除菌离子能主动除菌，搭配 HEPA 滤网，有效滤净 PM2.5 及过敏源，荣获英国过敏协会认证。还原好空气，捍卫孩子健康。Sharp 空气清净机，请洽全国电子、灿坤及经销百货。 Sharp。 您好，我是苏贞昌。板桥火车站旁闲置13年的新剧院预定地，未来我要建一座亲子体验博物馆。Boston、大阪都有儿童博物馆，让小朋友亲子一起体验、一起玩，吸引全世界的爸爸妈妈带着小孩一来再来。新北亲子体验博物馆一定会让新北更好玩，孩子更快乐，我一定做得到。 飞碟首选强打星李荣浩已经登场， 左右耳朵也蔓延着，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10月29号要给您 UV。 Let's get wild wild wild， 收起你的紧张，没有谁能阻挡，敢来 touch down。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李荣浩，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质的，茶饭不色，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我就爱点你。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为情困

下午的2:13，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一开始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Sandy Lam 林忆莲的《伤痕》。你好，我是欧马克。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因为又来到星期四，所以每到星期四的时候呢，玛丽，我们的广播女神，就是要去录音乐下午茶的时间。今天的2小时啊，今天的3小时，让我在这里在飞碟联播网陪伴着你，用好听的音乐。为什么有伤痕？因为发现自己付出的爱。要不回来，要不回来以后就觉得自己受伤了。但是其实最一开始，是谁说付出就会有收获的呢？真的要给，要做，就要欢喜做，甘愿受啊。 深夜的风，冷冷无情，觉得也昏暗。脚边眼底散落一地，像是我的心被风吹起，吹到哪里？我在哪里？ 杨乃文《我给的爱》在一个月后，今天10月25嘛，在一个月后11月24号的时候呢，你有机会可以给出你的爱，你对这片土地，对台湾，对你的社区的爱，你的县市要代表你那一区的议员的爱，投下你神圣的一票。今年呢，还有9个公投法案，投下你认为正确的选项，投下你认为对台湾的未来有帮助的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伍佰 and China Blue。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台湾，现在这个时代的台湾是值得感恩的。白哥， 前方啊，没有方向。 在大台北地区 FM92.1 的飞碟电台向全世界发声，其他的地方呢，苗栗、花莲、台东 FM91.3， 台中、彰化、南投、中台湾以及宜兰 FM89.9， 高雄南台湾之声 FM103.9， 云林嘉义的民生掌望电台 FM90.5，离岛的澎湖 FM89.7， 当然也欢迎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利用我们官方的 APP、官方的 App， 直接就可以在线上锁定。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网络正常，网络没断，你就可以接收得到我们的讯号。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宗盛，《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越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山丘。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迟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两个字一断，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等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没能笑得就已经老了，经历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啊，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亲爱的挑逗， 是我遇的爱。

Something happened on the day he died. Spirit rose a meter and stepped aside. Somebody else took his place and bravely cried. I'm a black star. I'm a black star. How many times does an angel fall? How many people lie instead of talking tall? He trod on sacred ground. He cried loud into the crowd. I'm a black star. I'm a black star. I can't answer why. Just go with me. I'm a film star. I'ma take you home. I'm a black star. Take your passport and shoes. I'm a pop star. And your sedatives and booze. I'm a black star. You're the flash in the pan. Great I am. I'm a black star. I'm a black star. Way off my money, I've got game. I see life so wide, so open hearted plain. I want eagles in my daydreams, diamonds in my eyes. I'm a black star. I'm a black star. Something happened on the day. On the day of execution.

寂的城市里寻找自己的味道。长大了吗？是不是太复杂？累了时候问自己你好吗？发了誓不容许平淡，才将小小的自我无限的放大。梦想与现实没有毫厘偏差，我曾以为那就是长大。长大了吗？世界不完美吧？拥挤的城市里寻找自己的味道。长大了吗？有没有更复杂？累了时候问自己你好吗？不再嘲笑残害自己的我，曾偏执抹掉犯下的错，紧紧抓住一切就是拥有吗？长大了吗？世界为谁停下？难道秋冬春夏在乎渺小或伟大？ 大了吗？你长大了吗？2:54，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大台北地区 FM92.1。飞碟电台算是长大了，因为已经过了22个年头，算是大学都毕业了。那刚刚呢，其实就是为什么最后好像要讲话突然被卡掉，或者最近呢在听新闻的时候，好像也是会主播有的时候会突然被卡掉，就是因为这个长大的飞碟电台正在做一个转型的工作，未来可能会变得很厉害。所以也请继续锁定咯，这很期待。就是如果你有在看 The Breakfast Club， 希望电台未来可以变成那个样子，很酷。我是欧马克，在今天呢会陪你到下午的5点钟，在飞碟电台 FM92.1， 其他地方呢苗栗中港线 FM91.3， 台中真善美 FM89.9， 宜兰 FM89.9， 高雄 FM103.9， 云嘉 FM90.5， 还有澎湖 FM89.7，会陪你到4点钟。 问答开始。请问全球第一场大型跨年烟火秀在哪儿？ 雪梨。 请问搭乘什么前往雪梨最快速？ 中华航空。 请问2019年跨年该怎么庆祝？ 搭乘华航到雪梨跨年看烟火。 恭喜，完全正确。华航每周11班早去晚回，独家直飞雪梨，早鸟票有优惠，团体行程超划算，想去雪梨跨年看烟火，卡位趁现在。 走，我们小手拉小手，走，一同去接种。老师说注射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 宝贝真棒，新北市公费流感疫苗开始接种咯，年满50岁或是6个月以上至入学前幼童都可以携带健保卡、身份证、儿童健康手册到卫生所或合约院所施打流感疫苗哦。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林采欣。 像打开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乐，早已没了冰霜气泡，哪会有人愿意喝？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铁普悠玛号列车出轨翻覆，台铁局长陆杰生请辞获准。媒体报道，交通部观光局长周永辉是交通部内唯一以轨道专长见长的博士，而且曾经担任台铁局长，回国呼声最高。周永辉今天受访时，媒体询问有没有可能回国台铁局，周永辉沉默几秒之后只说现在讯号不好，没有明确回应。台铁花了上千万建制的列车自动防护系统 ATP 监控系统，直到这桩严重事故之后才发现唯独普悠玛没有。民进党立委段宜康今天指出，当初普悠玛有个1800万元的限制性招标，规范中明明就有要求提供2组输入干接点，分别连线到列车防护无线系统发报输出点，以及连线到 ATP 隔离开关提供的侦测点，以便车上台接收到告警讯息，立刻将列车车次号码还有状态传送到台铁局综合调度所。但是最后制造商日本车辆负责提供的干接点与普悠玛原厂的图不一致，不能用，台铁干脆关闭。普悠玛列车没有装的原因不是不装，而是根本没有办法装，装了也会关掉。段宜康反问，台铁派去日本监造验收的人为什么可以签字放行，怎么没有要求原厂改善缺失？他认为台铁不可能诚实面对自己的责任，行政院应该一面调查，一面筹组重整小组进驻台铁，借由外力改革，不能再容许内部互相掩护。普悠玛号出轨翻覆，夺走了18条人命。事故原因，台铁高层说辞一再反复，尤其通联记录曝光之后，罹难者家属更是气愤。走了8名亲人的董家亲属今天痛批台铁简直蓄意谋杀。罹难者董静心的大女儿董小玲说，一定要求国家赔偿。董小玲说，车子出了问题，司机员早就发出了求救讯号，可恶的是台铁竟然要求开到花莲站才能更改列车编组。既然同意司机员继续开车，不就等同蓄意谋杀？到底是谁允许谁同意的？家属只要知道真相。但是直到现在，台铁高层还在说谎，到底什么才是事实？交通部或台铁必须交代清楚。 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今天通过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张天青事件调阅小组运作要点，由国民党立委林维洲担任召集委员，立委可以行使促转会调阅权，但是不可以到调阅对象的所在地或者是相关单位查访，避免立委跑去促转会前副主委张天青的家中按电铃。运作要点规定，小组运作时间从现在开始到今年年底，经小组决议可以延长，资料查阅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小组成员行使查阅职权的时候应亲自调阅，并且在调阅登记簿上签名，查阅人员不得抄录、摄影、影印、诵读、录音或者是复制机密文件，也不能将文件带离调阅场所。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822点，跌幅 3.72%， 成为2126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34点，跌幅 1.63%， 2063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3点，259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2点，752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08点，跌幅 1.62%， 2484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5点，跌幅 1.17%， 2996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238点，跌幅 2.44%， 9520点，成交金额1311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30.979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的3.2分，日元112.13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418美元。美国职棒世界大赛第二战，波士顿红袜队4-2击败了洛杉矶道奇队，取得主场2连胜，周六移师洛杉矶第三战。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和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阿春部长。学生朋友利用课余时间打工，要注意自己的劳动权益，打工族也要投保劳工保险。阿春部长也提醒老板们，员工到职第一天就要帮员工加保，就算只有打工一天，劳动保障权益也一样不能少。大家想知道老板有没有帮自己投保，可以透过自然人凭证上网查询，也可利用邮政金融卡、劳动保障卡、劳保局电话及各地办事处查询。阿春部长再次提醒大家，掌握个人加保资料，随时关心自身权益哦。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庆祝大金 R32 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冷暖空调现折2000元。 金温暖 Daikin。 您好，我是苏贞昌，板桥火车站旁闲置13年的新剧院预定地，未来我要建一座亲子体验博物馆， Boston 大阪都有儿童博物馆，让小朋友亲子一起体验一起玩，吸引全世界的爸爸妈妈带着小孩一来再来。新北亲子体验博物馆一定会让新北更好玩，孩子更快乐，我一定做得到。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4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我是小球庄娟英，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Super Trooper beams are gonna blind me, but I won't feel blue like I always do, cause somewhere in the crowd there's you. Super Trooper 3:09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 DJ 欧马克。在今天呢，其实今天的就是刚刚啊，我去做了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也希望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件事情。就是突然呢，我的一位大学同学，然后他在某一天，他跟我们说他得了癌症。然后发现的方式也是蛮奇妙的，就是他每天洗澡的时候他自己会按摩，他就按摩按摩按摩到自己的身体以后，就发现到这边好像有点不太对劲。那很棒的是他马上就去看医生，就看了医生以后就接到了，隔了几天接到了医院的电话。然后那个电话就是他一看到那个手机显示是那个医院电话，他心里面就有点暗暗觉得不妙，就觉得就平常我们去看医生，医生是医院是不会打电话来给我们的，这样对，然后就告诉他这个消息，然后现在已经开始进行治疗了，所以让我一知道，尤其在身边这么近的朋友，这么近的人得到癌症之后，你马上就会，我要去做健康检查，我要去对我自己身体有问题的部分，就是像我的胃很不好啊，然后之前因为拖延，像是比如说五月的时候去演戏，去演舞台剧，然后九月的时候又要办婚礼，然后要搬家，要整理新家，什么等等，就这些东事情就一直来。很奇怪，就是健康应该是要我们放在第一要位的地方，可是它却可以被其他的东西给牺牲掉，然后它的顺位会一直被往后排，一直被往后排。那其实，在三月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去看过医生了，然后还照过胃镜，我记得。胃镜我好像没有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可是那个时候因为在做的时候我同时在做直播嘛，所以那个时候我跟直播间的大家分享就是照胃镜很痛苦这件事情。然后照了胃镜以后呢，就还要进一步的还要继续接续的检查，可是这接续的检查就被我延后，就被我耽搁了，为了那些什么可能工作上面的事情啊，搬家的事情啊，结婚上面的事情啊。对，的确结婚是人生大事，但如果你死掉以后你结婚那又怎么样呢？所以健康可能还是最重要的吧，对不对？就同样赚钱是大事，但是你都没有身体了，然后你没有健康了，你赚了钱要干嘛呢？好，所以就是今天就因为他只这个检查就只能限定在星期二跟星期四的下午做，而且就是现在下午做，所以就必须要先就是离开一阵子，然后赶快再跑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从最简单的开始好了。每半年要看一次牙医，你多久没看牙医了呢？多久没有去检查一下牙齿了呢？然后再来，每个人的身体不一样嘛，像我又是高度近视的人，好，高度近视人一样，每半年要去眼科报到一下。我上一次看眼科是多久以前呢？可能也3年前了。好，然后再来就是你身上还有什么其他的，就是一些高危险群、高危险因子，你的家族的病史，有谁得了痛风啊，然后有谁有心脏病啊，有没有癌症病史啊，等等的，你自己要 be aware， 你自己要注意，就是小心，就是那我就是比其他人得到的几率会高一些，就应该更注意一点。 人人都是特价品，想当一个人的 supermarket， 你担心的人都不准靠近，幸福快乐买一再送一，预定真爱包顾无限期。谁对对对 真的很累，我的脑袋天马行空，幻想你一堆，快用撒娇给我超级大人物，看我货真价实，还是天花乱坠，早上都来闯的星期天，下午沙发上的电影院，爱缓缓牵着手的逛街聊天，爱夜晚咬耳朵的幸福缠绵，想当你隔壁家的 supermarket 二十四小时都欢迎光临，幽默风趣微笑两公是独家品，想当你一个人的 supermarket， 你担心的人都不准靠近，幸福快乐满意在胸底，雨淋真爱包裹无限期，我内心的那个小孩会快快成长，让你放心的依赖，很帅才给你美好的未来，这里面这个时代是时时时时都欢迎，有我风趣无限量供应，人老人缘都是特价品，生命依然的是年轻的人的 market， 幸福快乐满意在胸，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Gary 曹格的 Supermarket 超级市场。那说到超级市场，也因为今天就是这一个检查，然后因为是检查胃方面的检查，所以就变成我早上一直到就是检查之前我都不能吃东西，然后不能喝水，不能刷牙，不能漱口，然后保持就是要保持我的口臭，从早到晚，因为它就是要测，现在有种新的方式，要测的是幽门杆菌。那幽门杆菌呢是一个很特别的菌种，那大部分的菌呢，大部分的细菌呢，就是在我们的胃里面基本上就活不了的，就是我们的胃液超强，我们的胃呢就会把它们全部消灭掉，除了幽门杆菌。那幽门杆菌呢，它因为被消灭不掉，所以它很棘手很麻烦。那如果呢你是有幽门杆菌的人，当然你会得到胃癌的几率也会比一般人高，因为一般人胃里面可以杀菌杀光光，可是你有这种细菌杀不掉这样子。好，然后呢，所以就是没有吃饭。同样的，也要提醒一下大家，现在时间已经到了下午的三点钟了。你有没有好好的吃饭呢？你有没有好好的就是照顾自己的身体，定时定量呢？有没有让自己的身体不要挨饿饿着了呢？난 너의 집이원하는 건 모두 다 말했죠 내가 다 들어줄게 너만의 집이 더 크게 날 불러줘 내가 널 꼭 지켜줄게 빛이네 상상해 baby 내 꿈의 주인공은 바로 너야 너 항상 눈치네 느껴봐 baby 언제나 항상 너의 곁에 있을게 정말 행운이야 이렇게 잡은 너의 손 놓지 않아 So much love yeah, 너만의 하늘이자 푸른 바다가 되어 싱그럽게 비추고 낭만을 줄 거야 언제도 원한다면 나를 불러줘 눈을 감고 나를 빌어줘 보여주고 싶은 세상 가득한 너 네가 듣고 싶은 노래를 부를까 난 너의 집이 원하는 건 모두 다 말했죠 내가 다 들어줄게 너만의 집이 더 크게 날 불러줘 내가 널 꼭 지켜줄게

集结流行天后席琳娜、嘻哈女帝卡蒂B、拉丁天王欧祖娜，共同打造惊爆两亿串流人次、全球数位点播冠军。EDM 世代最强霸主 DJ Snake Taki Taki 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没人看的时候，你诚实吗？诚信的重要 ，SUM 最知道。坚持实在，不管有没有人在看，严选好车为您优先把关。实在就是 SUM。 走，我们小手拉小手，走，一同去接种。老师说，注射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 宝贝真棒！新北市公费流感疫苗开始接种喽，年满50岁或是6个月以上至入学前幼童，都可以携带健保卡、身份证、儿童健康手册到卫生所或合约院所施打流感疫苗哦。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吼，又搁咧网购欧贝贝？ 无啦，我是用博泰世华台塑联名卡加油金，伫台塑购物网换咖啡券、甲百货礼券，免开钱啦。 哦，真好康哦。 嘿啊，水妹，我载你去买菜。 嗯，那会这么难？ 那就顺续加油啊，因为加油金买当加倍折抵哦。你的进程单月加油满3000元，登录就送100元加油金。 哦，有国泰世华台塑联名卡，就进来加油；有加油金，就进来玩哦。 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循环年利率6.75%到15%，其他相关费用依国泰世华银行网站公告为准。 芸芸众生，孰非偶像？林宥嘉 idol 世界巡回演唱会，12月29、30日台北小巨蛋，10月27日 KKTix 开始售票。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想家就爱电影与画风，诺贝尔能解释以前的必要就肯定。 在飞雷梦的 APP 上面看大家的 KTV 必点歌曲，真的是蛮有趣的啊，虽然没有跟你们真实人生中唱过歌，但从你们形容看起来会觉得很有趣，有些歌曲真的蛮有趣的。等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直接为你放送这样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3:27，我是欧马克。 已经伤心两方，是过江，黑夜碾碎，爱桥半两月光，我就服下，想沾着惆怅。战到再却伪装，愿赌服输离场，思念全靠时间慢慢慢慢调养。虚心欢是绝地偏方，操练几夜温柔其实无妨，撇一出了心痛难当，读情书一再一度共度，相知旧情难忘，我红了眼眶，是不死心还是怎样？他的爱让人飞，他的爱让人无畏，敢冷眼对如今的罪，不肯认谁在出轨，碰上了谁不会，不是吗？偷来的才是宝贝，这千真万确的爱为何是别人眼中的罪，却我宁头看输了过往爱 痕累累，我的心在回，因为你正怀住的悲。虽无良方，该来的不必慌，先止住专情，再结了念念不忘，再试试用两年模糊了初恋模样，才好指望从此再无关痛痒。说得好，情话简直蜜糖，可不着可往，可多个穿插长情如温火，未出热泪滚烫，爱早远了，谁还在原地是谁游荡。心在为人因你是怀住的悲，我的心在为人因你是怀住的悲。 아무런의미없는다툼차갑게날대하지마모든게내잘못이었어이런네모습낯설어난괜한내자존심때문에 Baby baby hate to see you cry Just talk to me Talk to me Talk to me Can we make up in the morning? 지금얘기해 right now 또울면서잠들것뻔해내가널잘알잖아 Can we make up in the morning? Baby, baby, to see you cry Baby, baby, talk to me Talk to me Talk to me하다는말아무렇지않게말아응너이렇게전화끊지마우리솔직해지자면 baby 내게번지지마아무것도손에안잡혀 no 그만해이제 꿈에서도한숨을푹쉬다느껴지는건어찌모른척시간이지날수록더불안해져만가는talk to me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征求大家的 KTV 必点歌曲，看了以后发现，大家都还是点老歌，我们的听众都还是很复古啊，很传统的大家，没有人点一些新的，像是现在孩子们点，应该都是周汤豪啊、顽童啊、九一一啊，然后要热场，全部都是用念歌的方式热场。 因为怕被我甩，现在你只想要跟我拜拜，太突然了你。现在我只想要搬到他妈里隔壁，不用再是谁说谁对，爱到了底，你敬我醉。尽管我付出，你当无所谓，爱情失败到分手的罪，就让我来背。人的生存幸存不能浪费，被拒收场只要一个人浪费。 Now stop， 干脆不要那么累，我配摔到分手全看不够，先向前走，剩下我保守。 Rio 周汤豪帅到分手。 もしもし。もしもし。何これ？ 刚刚在飞碟联播 App 上面看到了一位说他必点的是这一首，让我觉得啊，我觉得我跟你唱歌应该会红，不是红得来，应该会合得来哦。陶喆 DT My Anada。 只听见我街上骑着单车卖着馒头，有几行泪，你究竟在哪里？难道你又是在哭大哭唱着那卡西欧？ 再有那 快要花红， 快要花红， 我听到门铃声，苏米妈边托起边说她要到的在隔壁。 陶喆呢，在他之前的作品，其实呢，都会每一张专辑有一些小惊喜，包括每张专辑有一个曾经跟他有一段历史的女生、女孩做歌名。每张专辑呢，一开始会翻唱一首经典的华语老歌，然后改编成 R&B 版本。每张专辑呢，会做一些游戏或是有点恶趣味的音乐。My Anada 为你送上恶趣味满满的团体糯米团。 三八阿花吹喇叭，哆嗦啦西发，我在说你真漂亮，还会闪闪地发时常和我的不一样，原来是伸缩喇叭。有一天老王遇见了阿花，就像寒冬里看到太阳。

对于年轻的小鲜肉们，而且玛丽一直以为他们是日本人，就觉得他们应该就是很日系啊，整个打扮的一切都很日系。今天最后呢，就用 Nuvi 的这一首 Wild， 还有刘若英的 Flying， 先跟哥哥妹妹有意思的你说声再见。待会呢，如果你继续锁定大台北地区飞碟电台 FM 92.1， 或是利用飞碟联播网全球收听的话呢，我会继续呢帮桃子姐代班桃子晚报。我们四点后见。 给我你的爱。Do you even know? Do you even know? 坠入你的海，等了一整天，今晚不想坏。We gotta have some fun, and yeah, yeah. Let's get wild, wild, wild， 我们一起疯狂。Let's get wild, wild, wild， 烦恼丢到一旁。Let's get wild, wild, wild， 收起你的紧张。谁能阻挡 Gonna touch down baby Be my baby 是时候对你展开爱的表现数到三你掉进了我的圈圈 Don't be shy 只需要跟着我呼吸你害羞的笑让我更着迷给我你的爱 Do you even know? Do you even know? 坠入你的海等了一整天今晚不想怪 We gotta have some fun、hey、yeah, yeah. Let's get wild, wild, wild 我们一起疯狂 Let's get wild, wild, wild 烦恼丢到一旁谁能阻挡 Gonna touch down baby Be my baby

台湾竞争力论坛今天公布年底高雄市长选战民调，国民党韩国瑜支持度39%，民进党陈其迈32.7%，韩国瑜领先陈其迈6.3个百分点。交叉分析资料显示，韩国瑜在原市区领先陈其迈5.7%，原县区领先7.3%。在年龄支持度来看，双方在60岁以上的支持度近乎平手，韩国瑜37.1%，陈其迈37.8%。但在20岁以上到60岁以下的支持度，韩国瑜全面领先陈其迈，20到29岁领先6.7%，30到39岁领先2.7%，40到49岁领先17.9%，50到59岁领先8.4%。至于政党支持度，民进党22.8%，国民党20.3%，时代力量3.5%，亲民党1%，另有50.9%市民中立或没有反应。立法院教育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学位授予法修正草案，未来学生修读相近学术领域课程或跨领域学位学程课程，学校得依学术领域修读课程及要件授予学士学位，不限于学生原入学的院系学位学程规定。也就是说，学生未来可以系进院出或院进系出，弹性跨领域选课课程。不过，考量专业人才培育机制仍需要符合相关法规规范，因此明定涉及政府相关部门所定的人才培育总量管制机制特殊专业领域者，像是师资培育、医师等，不包括在内。另外，修正草案也明定，艺术类、应用科技类或体育运动类的硕博士学生，可以用作品、成就证明连同书面报告，或以技术报告代替硕博士论文。为了遏止枪手代写学位论文歪风，修正草案也规范，处行为人或负责人30万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并得按次处罚。立法院社福卫环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医疗器材管理法草案，制造或输入导致诊断错误或含有毒、有害物质、危害人体健康的不良医疗器材者，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并科5000万元罚金。明知为不良医疗器材，却仍然贩卖、供应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10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草案明定传播业者，包含各类新兴媒体传播行为，例如脸书、LINE 不得刊播未经核准或与核准事项不符的医疗器材广告。医疗器材广告核准文件有效期间3年，每次展延期间不得超过3年，违者处2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并且下令停播，没有停播者按次处罚到停播为止。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下跌39点，成为6923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39点，成为11151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1点，来到495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78点，跌幅1.5%，成为2487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5点，跌幅1.18%，成为2996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上涨0.5点，来到260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15点，来到7529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238点，跌幅2.44%，来到9520点，成交金额1311亿。外资及陆资卖超93.65亿，投信卖超14.07亿，自营商卖超7.32亿，三大法人合计卖超115.04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991对一美元，台币贬值4.4分，日元以112.27对一美元，欧元兑换1.1395美元。台湾彩券威力彩又再度连杠，已经连杠44期，打破威力彩最长连杠纪录。今天头彩奖金上看11.6亿，如果一注独得，将是史上第6高的单注头彩奖金，同时创下今年最高单注奖金纪录，也是今年首次出现10亿元以上的重量级头彩。根据台彩统计，上一次威力彩出现10亿元以上头奖是在去年的12月11号。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及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天哪，刚上国道就抛锚，我该怎么办呢？

2018年10月25号来到了星期四的下午，星期四下午的4点12分，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子晚报，桃子姐呢很快要办演唱会了，所以呢最近呢在紧锣密鼓的排练当中，希望呢就是在演唱会的时候可以给大家最好的体验。所以呢这两个礼拜的桃子晚报呢都会由我马克，然后玛丽在的话呢就会由我跟玛丽两个人一起帮桃子姐代班。今天桃子晚报第一个段落呢会非常非常的放客风味，那一开始的这个很复古的歌曲就来自于 Chic 的 The Freak，接着下来呢要为你送上这一首歌曲，我自己喜欢的放客团。这首的歌的歌名呢在讲的是一直在最近这几年被很多杂志票选为世界上最性感的男人之一的 George Clooney 乔治克隆人。 要克隆你，我要克隆你，我要复制你。话说呢，这首歌唱到了我爱看电影。最近你有看到什么好看的电影吗？欢迎你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近推荐的电影啊。 It's your lucky day because you get to tell me your favorite baseball team, okay? So, 1, 2, 3. How did you know? That's my favorite baseball team, too. Yes, it is. Here we go. Oh, here we go. DiMaggio. 2 for 2. Perfect Street. 2 for 3. This one. But it's still on. See it in. 1998 the World Series in Cleveland. I went with my dad and Joe Table. Well, he blew it. So now I root for the New York Yankees with Bartoli Colon. He's throwing 101 in the ninth inning. Well, he's the best. Come on. One. DiMaggio. 2 for 2. Perfect Street. 2 for 3. This one. But it's still on. See it in. Stretch on Hammond B3. So, I've got the golden glove. I've got the minus three. I'm in the local news. All state high school team. I've got the golden glove. I've got the minus three. I'm in the local news. All state high school team. Swing. Everybody get up. Swing. 听到的歌曲来自 Wolfpack， 这首歌曲 One for One DiMaggio， 在歌词里面唱到了 CNN， 在昨天晚上的 CNN 热闹的不得了啊！今天早上的时候起床才会吓一跳，想说台股又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会开得这么低？怎么会跌这么多这么深？然后看一下美股，哦，美股怎么这么可怕？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难道金融海啸真的要来？后来才发现，原来是那种好像什么恐怖包裹啊，啊，非经济因素啊，那我就放心了，那就没那么恐慌了。说到股票呢，就是在今天对我来说也有件蛮值得开心的事情，就是蛮兴奋的事情，就是呢，在投资市场算是蛮久一段时间，要感谢飞碟电台，对，就是感谢飞碟电台，就是让我可以培养我的第二专长，让我可以就是学投资。然后呢，在今天的晚上呢，等一下呢，就节目结束之后，这个现场结束之后呢，我会去上一个节目。然后这个节目呢，算是第一次的，不是娱乐性的啊，不是瞎聊的、搞笑的那种电视节目，还是真的比较类财经性的谈话节目，觉得快乐。我第一次呢，可以就在电视上面比较财经形态的节目上面露脸。4:24，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子晚报，在飞碟电台 FM92.1， 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我是欧马克，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哦。 歌曲，让爱不在搁浅，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 Tell me something, girl, are you 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Or do you need more? Is there something else you're searching for? I'm falling. 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ind myself longing. Lady Gaga 布莱德利库珀100%完整现场演唱收音，携手打造年度最佳音乐爱情电影。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托拉库乐团《三分钟情歌》，一首好歌，三分钟就够，三分钟就够表达我对你的爱意。4:31，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子晚报。也是一首三分钟的歌，来自于东京事变。他说，一首歌可以让你动起来，也只要花三分钟就够，这个 groove 就够了。

繁星密布的夜空之中，拥有你我共同编织的梦，青春和岁月中的印记刻在彼此的脸颊瞳孔里，时光荏苒，岁月流逝，化作我的迷茫，雨下的晚上 请陪我到永远。听到这个团体呢，他们的团名第一次看到觉得很闹，叫葡萄不愤怒。4:54在这边，希望我们都可以不愤怒的平静的过完一天又一天，每一天。待会呢有黄子佼的飞碟五子棋，欢迎你继续锁定。最后送上的就是昨天呢，就在飞碟电台，然后大家呢想要看看他的罗百吉，他现在真的是很福态，很像，真的很像佛，他眼睛笑起来弯弯的像月亮一样，可是又很冲突，就留了大胡子。这首歌曲来自于罗百吉的《我们都一样》，待会呢是焦哥的飞碟五子棋，欢迎你继续锁定喽，明天见，拜拜。 在痛苦里徘徊，我们都一样，一颗心会受伤，每个人都有个脆弱的心脏，我们都有手有血也有泪，你说不哭不痛会有谁，我们都一样，一颗心会受伤，每个人都有个脆弱的心脏，我把它统统藏在我心上，但是我也没我们都一样， 在痛苦里徘徊。 我们都一样，一颗心会受伤，每个人都有个脆弱的心脏，我们都有愁，有血也有泪。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有七田鼓动真实谷物新风潮，震撼再优惠。有七田多谷植物奶，满满二十种全谷营养，绝无化学添加，全谷有机最健康。 有七田年终特惠，即日起有七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买二送一，仅此一档限量优惠哦。 喝有七田多谷植物奶，健康轻盈无负担，快播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七田。 欧洲旅游权威，巨匠生根20年。 哎，你知道明年过年有9天连假吗？ 哇，这样就可以去欧洲玩嘞！ 我好想去看极光哦， 也好想看新天鹅堡的雪景哦。9天连假就是要去欧洲，快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装睡无梦， 曾经朝思梦想， 半醒似梦非梦，爱情有毒。情歌以毒攻毒，崔子格性格专辑最新推荐曲《砒霜》，福茂唱片发行。 飞碟最爱主打星10月29号起登场的是 TZ Back。 我是深海的鱼，呼吸着沉重。Oh, please have mercy, please make it.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容祖儿，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长大了吗？飞碟 Network 空中。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长。